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今天是教师节，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传统。1985年的9月10日是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那同学们知道在几千年前人们是如何庆祝教师节的吗？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天是教师节，它在中国啊有着2300多年的历史，是人们表达尊师重教的一个节日。 Today isTeacher's Day， 教师节的哈，那么它的英文翻译 Teacher's Day。 那么这里面有一点啊，希望同学们注意了，我们说教师节啊，这个 Teachers 后面这个 S 一定放到 Teachers， 是一个复数呢，然后呢一撇加一个 Day。 哎，很多同学呢会误认为呢 Teacher's Day， 那么把这个 teacher 然后一撇再加 s， 然后呢加一个 day。 那么正规的发音呢是 teachers 后面是加一个 s 加一撇，然后呢加 day， 翻译成呢是 teacher's day， 教师节。那么它是一个有着2300年历史的这么一个节日， a festival， 好，我们讲过 celebrating the 2300 year tradition。另外呢表示庆祝哈，庆典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celebrate。 那么今天呢它是一个现代分词哈， celebrating the 2300 year tradition， 一个传统 of， 后面出现了尊师重教的这么一个翻译哈，叫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education。哎，大家看一下 respect， 我们讲过是尊重的意思，前面呢加上 tradition of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education in China。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教师节在中国的哈一段历史。教师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呢汉代，据记载啊在汉晋时代每年的8月27日。过去的教师节的这个日子啊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呢我们知道是每年的9月10号，而在过去啊在古代呢是每年的8月27日。那么它是一个孔子的一个诞辰日，皇帝带领着文武百官去孔庙，向古代的哲学家孔子表达敬意，并邀请哈那些优秀的教师来到宫廷参加宴会。The history of Teacher's Day 后面跟的呢是追溯这个词，我们讲过 trace back T-R-A-C-E to the Han Dynasty. According to record， 根据记载哈，这次我们讲过 record R-E-C-U-R-D。 那么这个词的发音啊，同学们要小心了，作为名词呢它的念法是 record， 如果作为动词呢变成 record during the Han and the JinDynasty， 汉代和近代哈两个朝代呢。 On August 27th each year, the birthday of Confucius， 孔子的这个生日， the emperor would go to Confucius temple， 又出现了孔庙哈， Confucius temple， 后面跟的是 temple 啊，寺庙哈， temple， and pay tribute to the ancient philosopher，古代的哲学家表达敬意。表达敬意呢在这里面没有用 respect， 而用的是 pay tribute, pay tribute。那么这个词组呢有一些难度，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pay 这个词 P-A-Y 表示支付，后面的是 tribute T-R-I-B-U-T-E。 那么 tribute 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呢，一些小的附属国对这个中央哈，这个朝廷呢每年供奉的一些东西哈，叫 tribute。 而合到一起呢， pay tribute to 表示说对某人表达敬意，当然这个词组呢也可以用这个respect 也是可以的来替换呢这个 tribute。 所以说表达对某人的敬意，我们既可以说 pay tribute to somebody， 也可以说 pay respect to somebody。 而后面跟的是古代的一个哲学家哈，哲学家叫 philosopher， philosopher 这个词有一定难度，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P-H-I-L-O-S-O-P-H-E-R philosopher。 看到这个词呢，我们会想到哲学这个词，它的发音呢是 philosophy， philosophy， 把这个 er 去掉换成了 y， philosophy。 而哲学家叫 philosopher 加 er。后面这个皇帝去呢尊师重教呢，带着文武百官，在英文里面呢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这么一个语法现象啊。那么这个皇帝出行被谁，被一群人所跟随， followed by 啊，被一群人跟随， followed by court officials， 文武百官，出现了这个词的翻译哈， court C-O-U-R-T， 这里面这个 court 是那古代的这个朝廷啊， courtofficials 朝廷的这个官员哈， court officials， and would also invite royal teachers， 同时呢会邀请一些皇家的老师哈， royal teacher R-O-Y-A-L royal teachers， 也可以翻译成御用的哈，这些教师们 to the imperial court for a banquet， 来到这个朝廷皇上哈，请他们吃饭。当然这个饭呢不能用简单这个 meal 或 dinner 啊，非常简单一个词来翻译了，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一次宴会，因此呢我们会选择 banquet B-A-N-Q-U-E-T banquet。 那么当地的官员同样哈，他们做法啊跟朝廷也差不多，在这一天他们也会呢做一些举动来表示自己对教师这个行业的尊敬。同时啊在这一天全国各地的教师都有一天的假期，同时还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很特殊哈，这个礼物是肉干哈，那么干的那个肉哈 dry meat， 作为教师节的礼物。Local officials， 上一段我们讲的是 court officials， 是朝廷里面的官员，而呢下一段呢是一些地方官员叫 local L-O-C-A-L local officials， 当地的官员 follow the court， 跟朝廷的做法很相似。 And on this day teacher around the nation enjoy a day's vacation， 他们会有一天的假期哈， a day's vacation， 同时会获得一份礼物哈，这份礼物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是肉干， were given dry meat， dry D-R-Y， 这里面这个 dry 呢它是一个动词，被弄干了的哈，弄风干的这个肉哈， dried meat as a gift。另外在全国范围内啊，皇帝会选拔优秀的教师来朝廷面见皇上，同时啊还能获得一笔奖金啊，这个奖金的数额还是不菲的，可以获得500两的赏银。 Excellent teacher would be chosen from academy and learning institutions，哎，两个机构，一个是 academy 哈，一些比如说学校啊，一些培训机构哈，古代也有培训机构 learning institutions nationwide， 哎，后面跟了一个词表示对选拔的范围 nationwide， nation 国家加一个 wide W-I-D-E 表示全国范围内哈，非常广的这么一个选拔的范围。 reporting to the royal court and given 500 两啊，后面用的一个两哈 ，silver coin as award， 看一下后面跟的是 award A W A R D， 它表示一个奖赏。还有一个词啊，跟这个词特别的相像是 reward R E W A R D reward 和 award 看起来比较像，都有这个 word， 但是呢意思呢是不太一样。如果说是 award 表示一个人的工作特别的优秀，获得的奖励叫 award， 但是呢 reward 表示一个人的工作呢应该获得的这个酬劳啊，叫做 reward。 比如说我工作两个小时获得了10块钱，那么这个10块钱是一个 reward， 但是呢由于我干得非常的好，获得了5块钱的一个奖励，而那么这5块钱是award。 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award 和 reward 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教师这份行业哈，在过去是如何获得报酬，以及呢在什么样的节日能够获得礼物。通常啊，古代教师的收入包括工资、住宿和节日礼物，一般呢没有固定的学费，因此啊在古代呢老师呢是可以接受礼物的。另外呢父母根据家庭的收入来支付教师的工资，他们一般啊用钱和粮食来支付学费，所以说古代支付学费的方式呢还是很多的。 Normally an ancient teacher's income include salary， 包括了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是 salary 啊，一个是工资，还是有一定的工资的。 accommodation， 家庭或者学校呢给老师提供一个住的地儿。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这词啊大家往往会出现错误的地方呢是它的拼写，因为呢一定要能够记清楚它是两个 C A-C-C， 然后呢两个 M M-M-O。同学们会往往呢会漏掉一个 C 或者一个 M， 因此啊在考试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如果说要求你写下 accommodation， 一定要记下来是两个 C 两个 M。 and gift gifts and festival gifts 节日礼物。 there's no fixed tuition fee， 没有固定的学费哈。 tuition fee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tuition 表示学费，当然了单独说 fee 也可以哈。 tuition fee 呢它更明确的这个费用的性质呢是学习的费用， T-U-I-T-I-O-N。 The parents pay teachers according to their household income， 根据家庭的收入哈。那么说如果家庭的收入高的话呢，可能老师的待遇呢会好一些。 Both money and the basic foodstuff could be paid in exchange for tuition。另外啊在私立学校，老师在节日或学期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呢能够得到家长给予的钱或者呢礼物。 In private schools teacher always receive money or gift from the host family， 从那些 host family 表示说呢聘用啊老师的这些家庭获得金钱和一定的礼物啊。 at certain festivals or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Each semester， 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呢老师呢会获得一定的钱和礼物。那么老师收到礼物的节日啊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些节日包括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同时还有孔子的生日，还有教师本人的生日。那么这些日子呢是这些老师能够获得礼物和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The festival in which teachers receive gifts varied from place to place， vary from to 表示说因什么什么不同而产生的这个差异，什么什么 vary from place to place， 因地区不同而有所不同。还可以说呢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表示说什么什么东西呢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同学们记住了 vary 后面可以跟 from 后面加一个 to 哈， vary from to。 Well the most valuable one were端午、Mid-Autumn and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as well as Confucius' Birthday and the Private Tutor's Birthday， 几个日子哈，一个是呢孔子的生日和教师本人的这个生日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所有的送礼的节日当中，第一次见面的这个礼金哈或见面礼一定是必须的。当学生们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时候呢，他们需要跪在孔子的牌位前，之后再给老师下跪，最后呢才能把礼物呢献给老师。 Among all the gift giving festivals the first meeting gift was a must， 第一次见面的这个见面礼哈、啊、叫 first meeting gift was a must。 哎，同学们注意啊，这里面这个 must 这一个名词来出现了。我们原来学到了这个 must 表示必须一定的， you must do something， 你一定做某件事情。在今天这个 must 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动词变成了名词啊，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 somethingIs a must 表示说呢，一件事情是一个必须做的，是一个必须的一件事情。When students met their private tutor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have to kneel down to Confucius' spirit tablet. 这里面提到了孔子的牌位哈 ，Confucius' spirit 后面跟的这个 tablet。T-A-B-L-E-T 这里面这个 tablet 它不是说一个平板，而是指呢古代古人的一个牌位哈，这个 spirit tablet。 And then to the private tutor before presenting a gift。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oday is Teacher's Day, a festival celebrating the 2,300-year tradition of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education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eacher's Day traces back to the Han Dynasty. According to record, during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on August 27th each year, the birthday of Confucius, the emperor would go to Confucius Temple and pay tribute to the ancient philosopher, followed by court officials, and would also invite royal teachers to the imperial court for a banquet. Local officials followed the court, and on this day, teachers around the nation enjoy a day's vacation and were given a dry meat as a gift. Excellent teacher would be chosen from academies and learning institutions nationwide, reporting to the royal court and given 500 liang silver coin as award. Normally, an Asian teacher's income included salary, accommodation, and festival gifts. There was no fixed tuition fee. Generally, the parents pay teacher according to their household income. Both money and the basic foodstuff could be paid in exchange for tuition.In private schools, teachers always receive money or gift from the host family at certain festival or at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each semester. The festivals in which teachers receive gifts vary from place to place, while the most valued one were the Duanwu, Mid-Autumn and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as well as Confucius' birthday and the private tutor's birthday. Among all the gift-giving festivals, the first meeting gift was a must. When students met their private tutor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had to kneel down to Confucius' spirit tablets and then to their private tutor before presenting a gift.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自己的颜色，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chameleon。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关于变色龙的故事。 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啦。 What color do you like best? Why?那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为什么呀？那变色龙会怎么说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A Color of His Own by Leo Leoni.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自己的颜色。Parrots are green.Goldfish are red. Elephants are gray. Pigs are pink. 鹦鹉是绿色的，金鱼是红色的，大象是灰色的，而小猪呢，是粉红色的。 All animals have a color of their own, except for chameleons. 除了变色龙以外呀，其他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颜色。